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嗨，你好，李嘉文。大家好。 我想我哋呢排听新闻啦，或者朋友啊、茶餐厅啊，都其中一个都比较热门，就係讲输入外劳啦。 冇错、啊。 即係当然老板可能觉得，哎，终于都可以有多啲人可以有啲工程做下，即係就算要接生意都唔使咁即係担心啦，驚冇人手。但係打工仔呢，可能第一件事就担心，哎呀，咁我哋嘅饭会唔会点呢？会唔会俾人压价呢？咁政府呢，其实佢宣布嘅呢，就係包括咗下个月咧，就系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就推出输入外劳工计划嘅，咁嗰度咧都成有20,000个外劳名额嘅。建造业最多咧就输入12,000，咁啊运输业咧最多就输入8,000人嘅，其中咧航空业就占咗6,300人。咁我哋今日晏昼就主力集中我哋讨论下建造业啦，好嘛？系啦，杨立门，你听落去觉得？商界就至少鬆一口氣，就因為佢哋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啊嘛，即係喺勞工處又幫我手，其他地方我試過噶咯，都冇。咁、但係我記得我哋喺個自由風都訪問過一啲真係打工仔，佢哋話有陣時係太低，真係唔想接。寧願唞唞咁樣都聽過係嘛？ 係啊。輸入勞工呢一個話題咧，永遠都係資方同勞方咧，好難話會有一個好統一嘅一個價值觀嘅，因為大家都有各自嘅利益去保障啦嚇。咁但係即係香港人嚟講咧，我諗我哋都係見到啊。見到或者係親身經歷到我哋而家目前真係經歷緊嘅一個好嚴重嘅人手短缺，係可以話係全方位嘅，即係唔止係某幾行業或者係某幾個階層，係全階層、全行業咁樣嘅人手短缺啦嚇。咁我哋今日或者會集中討論下嗰個建造業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呢一個建議提出咗之後咧，就亦都有有幾方面嘅問題係集中去討論嘅。咁第一咧，當然就係咁，你而家林漢豪即係發展局局長都有話嗰個空缺咧，係會未來嗰五年咧，即係半熟練或者熟練工人咧，去到成40,000人嘅嚇。咁而家咧，只係輸入咗，即係話會輸入12,000个外勞啦。咁又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呢？係咪有其他嘅方法可以一齊去配合去做呢？咁呢、這個呢外勞點喺邊度嚟嘅咧？點樣招聘咧？譬如話2:1嘅比例又係即係點樣定出嚟啊？同埋佢哋個住宿啊等等各樣嘢，同埋嗰個頭先你講到啦，即係嗰個工資嗰個問題嚇、啊，究竟嗰個所謂中位數，其實我諗我哋或者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都想知道，究竟嗰個業內嗰個中位數係點樣定出嚟嘅咧？因為而家政府嗰個嘅大宗旨就係話係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嘅，就唔會外來個員工咧係嘅資金係嘅薪金係唔會低過嗰個工資。中位數噶嘛嚇，咁但係究竟點樣去定出嚟？這個大家都我都希望一直了解多少少。 係啦，我就比較關心一下香港嘅打工仔啦。咁、其實政府都有講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話嘅，其實第一政府咧就會就輸入外勞計劃定期向勞顧會匯報，不過今次就應該冇向勞顧會開會先啦，係嘛？不過我會同你匯報翻嘅嚇。咁啊，初步計劃每半年就匯報一次。咁啊，審批權咧依家由指定嘅公職人員負責嘅，即係譬如建造業咁啦，2个月內就會審批到噶啦咁樣。咁、而僱主就唔係冇成本。除了住宿那些我們一會兒慢慢再分享，雇主需要就著每個外勞每個月是要給再培訓的徵費400元，这些款项会交快给雇员再培训局来加强培训本地劳工的，还有都有人手限制的，刚才杨立门都讲了一点，其实他要请一个外劳首先要有请2个本地员工，是不是？其实这个方法听下去就好像都挺稳阵，但是我想大家都可能有啲朋友啲，其實有八十年上世紀80年代啊，以我印象當中都有啲移民潮嘅，都有其中一浪。我都記得其中一個比較旺嘅都新加坡，我都有啲朋友係過去噶當年。但到依家有陣時聽收音機，包括香港電台今日朝頭早啲嘅節目都有講咧，喺新加坡佢哋保護即係本地工人嘅政策係令到大家覺得 好啲嘅，佢哋對外勞咧啲人工又冇咁好嘅，誒、哎嗯、對我哋就至少保障咗我哋有公開先咁樣。咁、都有啲朋友我自己都相識都擔心就係、是，哇人哋嗰啲。嚟親就月薪打㗎啦，佢唔會係花日放日㗎嘛。我哋香港嗰啲建造業嗰啲、有陣時真係唔係日日開㗎喎。仲有如果你出個價低，我哋未必會做㗎。咁咪變咗一比，如果從僱主嘅眼中啊，咁我梗係揾個又穩定嘅。低少少佢又肯嘅，中位數就得啦嘛。咁、所以一陣間我哋都要問下咧，商會裏邊究竟佢哋點樣釐定個中位數先，係咪？咁、仲有、住宿都安排埋，聽落去哇，好似一條龍咁樣，即係。即係方死你唔落嚟咁樣啊！即係如果我哋講得粗俗啲嚇，即係包括咩咧？咁啊，政府就話咧，僱主咧要為外勞喺香港咧提供住宿嘅，咁就需要咧外勞係住喺工地宿舍，又或者係中央嘅宿舍。咁啊，包括咗咧元朗潭尾嘅社區隔離設施咧，會改為做建造業嘅宿舍嘅，同埋咧由建造業議會管理呢度嘅位都唔少嘅，可以住到8000人度嘅。聽落去就好似配套都幾齊備咁係嘛？ 係啊。似乎就話要嗰啲工人咧，自己都要分擔一啲嘅成本嘅嚇。咁、咧就佢而家呢一個，因為以前係方艙醫院嚟嗰個地方嚇，咁佢改建咗做一個嘅宿舍啦嚇。咁、咧就會係幾方便嘅，我覺得即係中央咁樣去即係去管理嚇。咁、另外就係、佢哋自己都可能有其他嘅，譬如話因為私人機構都會可以有資格申請呢啲外勞，咁、私人機構嗰啲嘅地盤咧。可能就真係要自己提供佢自己呢個宿舍啦。 咁不如問下商會咯，好嘛？即係淨係得我哋市民意見，我哋聽埋咧香港建造業商會會長阿林建榮同我哋傾下嘅。林會長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你好。 係啊，林會長啊，同你傾之前咧，我哋一齊邀請埋市民啦，好嘛？市民你有任何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表達你嘅意見嘅。係啊，林會長啊，從呢個商會嘅角度嚟睇咧，就咁睇數字嚟講咧，12000個外勞其實都未必配合到你哋而家欠缺嘅人手嘅喎。 係，你講得啱嘅。其實喺呢個建造業議會喺年初嘅一個調查報告裏邊咧，我哋總體缺乏嘅咧，而家係。講緊係1萬至1萬5個工人，同埋有成5000個一啲技術人員嘅。咁、所以咧，12000個位咧係未完全解決個問題。但係咁樣講法，其實我哋都表示到政府有個決心咧。其實我哋係要實行一個自己本地培訓啦，再加上係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去能夠希望減少依賴一個工人嘅。咁、所以咧，希望喺一個叫做有12000個入到嚟嘅時間咧，係可以作得我哋業界有個舒緩嘅作用喺度。 你講緊你而家手頭上啲工程，即係唔止呢個數啦，需要嘅人嘅額外人手嚇。咁但係呢啲工程嘅數目係咪已經包括曬即係政府嘅工程同埋一啲私營機構嘅項目㗎啦？ 冇錯嘅，嚇、呢個係整個業界嘅需求嚟嘅。 咁我想知道，其實呢啲員工你哋諗住點樣去招聘嘅咧？即係你而家當然有個補充勞工計劃啦，都係即係建造界都已經用緊嘅啦嚇。咁第時呢個新嘅計劃，你哋嗰個操作嘅方式有冇唔同㗎？因為都係用翻同樣嘅方式，即係去招聘啦。那個招聘嘅來源都係差唔多，都係嗰啲嘅嗰幾個來源主要嘅來源地咧。 我谂系依今次咧就由发展局嘅批核嘅，咁我谂系佢而家我哋要规定咧，我哋一定系要核准嘅国内嘅劳务公司或者其他地方啦吓，咁一定系要去核准嘅。咁所以个招聘咧系好直接，同埋咧系要有证明到啲工人喺本地，即系喺佢当地，佢有相关嘅工作经验咧，我哋先能够招聘到佢落嚟嘅。 咁其實到目前為止，而家香港譬如話我喺地盤見到嗰啲工人咧，大多數嘅來源地喺邊度咧？係咪都係南亞嗰啲地方？ 我哋而家本土如果冇輸入勞工嘅話咧，都係本土嘅工人嘅，佢有呢個香港身份證嘅，就算有一啲係所謂南亞族嘅少數族裔嘅人咧，都係有香港身份證。 可能甚至乎佢已經一兩代喺呢度添啦，已經係嘛？ 係冇錯啦，冇錯。 但係我都想請教嘅，如果我哋有相對比較大批嘅外勞嚟到啦。在工程管理啊、溝通啊、分工上咧，你哋都已經係咪好健全？初步諗住係點樣規劃嘅咧？ 其實外地輸入一啲勞工咧，我哋都唔係今時今日先用嘅。咁其實以往都有一啲少量嘅工地咧，係通過呢個補充勞工計劃入到嚟。咁我哋相對性咧，啲一啲大嘅承建商都有一個經驗係處理呢啲問題。況且而家我哋係有個比例喺度啦，即係有一。 2:1 啦，咁我哋有翻當地嘅有熟練嘅工人咧，亦都可以帶住佢個工作啦。我諗如果係國內嘅普通話，我諗香港對同普通話溝通都唔係太有困難嘅。 你亦都有啲所謂先入行後培訓嘅計劃嘅係咪？即係話佢哋可能未必咁熟習呢度嘅工作，雖然佢可能有某啲資格啊，但係佢都要入咗行，你要再帶佢咁樣嘅嚇。咁 先聘請後培訓咧，就基本上係我哋香港一個培訓嘅工種嚟嘅啫。 係， 如果係輸入嚟講咧，我諗我哋係全部要佢有相關嗰一行嘅經驗啦。當然啦，我哋而家講緊輸入嘅工人咧，唔係全部工種我哋要輸入，係輸入一啲我哋係基本上缺乏嘅工種嘅啫。 咁佢哋嗰個嘅住宿你覺得都係足夠嘅係咪？即係有咗嗰個集中嗰個方艙醫院改建嘅宿舍有8000个位。 政府要指定嘅，因為係由政府指定我哋，唔係由我哋自己本身話想喺邊度住，喺邊度住。咁當然政府有個諗法，就係點解要喺政府工程開始先咧？咁我諗政府都工程多數都係啲民生嘅基建啊。咁亦都係希望能夠加快能夠完成，係等到民生可以享用啦。咁亦都係公眾人士對政府嘅監管係比較嚴謹咧，應該有啲信心喺度。咁嗱，當然啦，你要睇翻頭先你都講到又話喺有啲可以係地陪住，有啲係一啲冇用嘅方艙醫院嗰度住。嗰個構思係點咧？其實我哋要睇個地盤本身有冇咁嘅條件咧，係可以起到宿舍俾佢住。即係唔係每一個地盤都夠咁大嘅地方俾佢住嘅。咁如果多數譬如如果喺北部都會區有啲大型嘅所謂叫土地平整啊，一啲叫做土木工程啊，嗰啲係比較應該有條件去做咧，我哋就盡量喺嗰度做。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就要係集中喺嗰個方艙醫院嗰度做，咁呢個係方面管理嘅，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仲有除咗俾住宿之外咧，我哋仲要安排佢日常嘅生活咧，咁我哋能夠統一咧，係釋放唔好等佢啲工人去喺我哋市區去大家一齊爭去攞，即係有一個住房嘅個壓力喺度嘅，係希望做到一樣嘢。 但我都想问呢，而家我哋基本上可能要包埋住宿啊等等，咁个成本呢，如果我哋咁样请外劳呢，会上升几多度啊？会唔会令到工程成本都会明显上升，定係其实计咗落去㗎啦条数？ 嗱，你呢个可以咁讲，因为始终都係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我哋而家我哋唔係因为廉价劳工而要係输入劳工嘅，我而家事实上是不夠工人，令到我們不能夠交付我們的工程，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就算貴一點我們都要用的，因為沒有工人我們是交付不到工程。所以呢，我們如果給業主要扣我們的罰款呢，我們做犀利。所以我們在現時來說，可以說計落條數呢，就不會比我們現在在本地請是少，但是我們都願意這樣做。 仲有一個比較多人討論嘅問題，就係佢哋嘅工資嘅水平嘅問題啦。當然政府同埋業界都強調話唔會低於工資中位數去請呢啲外勞嘅咁。咁但係你覺得就呢一個問題，嗰、那個所謂每一個行業嘅工資中位數嗰、那個嘅釐定啊，係咪你哋同勞方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共識係點樣釐定出嚟嘅咧？當然係政府即係都要一齊做啦。咁但係係咪呢方面你覺得會唔會有好多嘅即係拗撬咧？呢方面 我諗唔會有太大拗撬，因為佢哋都有個委員會，個委員會裏邊係有勞方嘅成員，有資方嘅成員，亦都有其他我哋業界持份者嘅成員。我諗亦都我哋自己有效嚟講咧，我哋成個行業都知得到咧係咩工種係嗰、那個。個 range 喺邊度？咁我哋可以係好容易揾得到，亦都可以容易達到一個共識咧。中位數喺邊度？ 咁但係我哋入，不如本地嗰啲勞工咧，好多時有時會係計嗰個日薪啊，或者鋪頭咁樣計噶嘛。咁但係外來嗰啲員工嗰啲外勞就應該都係月薪計嘅，係咪啊？咁你中間嗰、那個嗰呢、這個差別會唔會引致到即係計嗰個中位數係會有啲困難嘅咧？ 其實我哋每個行頭每個工種咧，其實都有一啲工會，佢哋亦都會不時咧佢自己公布 一個嗰、那個日薪嘅工資係幾多嘅。咁、 嗯、 但係亦都咁講，我哋個行業嘅特色咧係好大部分咧係建工制，即係所謂叫做炒嚟做嘅。咁、 嗯、 只不過係有一啲叫做下行嘅工作，或者一啲好難去評估佢做幾多就收幾多錢咧，先至係工制。咁、嗯、所以我覺得即係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輸入嘅外勞咧。是日工制，我哋要俾佢每一日都要翻，即係跟月薪制啦。 咁 即係換句説話，我哋一段時間請佢入嚟啦。咁、 嗯、 所以呢個亦即係兩國係冇一個衝突喺度嘅。 嗱、嗯，另外又想請教啦，因為其實建造業總工會嗰邊咧，佢哋就覺得未必每個工種都缺人手嘅，就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更加準確嘅數字，講明啲咩工種欠缺幾多人手，同埋要說服翻個業界呢啲只係短期嘅措施嘅。如果唔係，就會打擊咗即係任何人，包括即係後生仔咧，即係入行嘅意欲啦。咁長遠都依賴外勞咧，其實就都未必健康嘅，因為好多外勞可能佢賺完錢就喺外地消費，就唔會喺香港消費比較少啦。咁呢方面，譬如依家涵盖政府就话技术工人、工地监督人员等等，咁真系比较短缺嘅工种，你见到系边一啲咧？ 嗱，你正正讲得啱个问题，我哋真系唔系全部工种我哋都入嘅，系一啲比较短缺嘅。譬如举例，而家我哋嘅泥水工啦、水喉工啦，甚至乎系电器啊、冷气啊，嗰、那个工种都比较缺乏，杂志啦咁等等。咁呢啲係點嚟嘅呢？其實我哋有一個委員會呢，係大家知一道知，係決定邊啲工種先行先。我哋亦都要申請嘅過程中，我哋亦都要證明去我哋真係喺本土係請唔到人嘅，好多個程序要做。更加我哋希望呢，而家我哋短期一定係短期，咁長遠係點呢？我哋其實我剛才都講過，我哋希望能夠集中，再加上去培訓自己本地嘅人，再加上我哋用一啲新嘅科技、新嘅建築方法去少啲依賴一啲工人嘅。我舉個簡單啲例子，大家都知嘅，好似係組裝合成法咁。如果能夠用推多啲組裝合成法咧，係講緊我哋慳到成六成七成嘅工人喺地盤。咁當然啦，啲工人喺邊度啊？咁我哋如果有係地盤工廠化，將地盤嘅工序咧係擺喺工廠做，所以我哋喺工地依賴嘅工人係少咗。 咁但係而家私人發展商方面，佢哋自己嘅建屋項目都要去競爭，即係呢一批嘅外勞啦。咁但係政府就話，即係政府嘅項目咧就有優先嘅咁。咁其實私營嗰邊會點樣可以係可以即係爭取到即係嗰個人手啦？ 嗱，我諗除咗政府工程之外，其實政府工程咧都要有一個限額，佢我哋先申請得到嘅，因為十億工程謀上就比較啲大型啲。嗰、那個成個個理念係咩咧？其實一啲我頭先都講過，民生嘅嘢佢哋係會行先啦。咁、同樣地，如果喺一啲大型嘅地盤，能夠係用咗一啲輸入嘅勞工，咁佢會釋放一啲工人咧出翻去其他地方，咁、同樣地係達到個效果。個源頭都係一樣嘢，都係想易於管理，能夠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嘅計劃咧。是在各方面應該監控得好一點，所以呢他亦都留返少少一個所謂叫做彈性。其實在私人的工程裏面，他是可以的，不過呢他是要很嚴重短缺，同埋是沒有辦法在香港找得到呢，他都做有個位是可以申請，但我睇不到有很多的做法可以做得到。 好啊，唔该晒。咁啊，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阿林建荣先生啦。林建荣先生咧就系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嘅。咁啊，其实头先佢都讲到就系唔系特别话想要请外劳。因为其实咧佢人工都系照出翻咁多嘅啫。但系头先我谂大家都可能打工嗰啲就会比较关心。咁你先培训咗我哋香港嗰啲先咯。其实你只要俾翻个好啲嘅环境，可能有啲人想入行噶。但系如果依家咁样就系得啦，唔使你哋啦，你哋唔中意入行唔紧要，我有地方揾到嘅呢一个。那個壓力應該都幾大，所以我想一陣間我哋可以講講點樣加強培訓，吸引人入行啦。咁一陣間咧，我哋都會請嚟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嘅。我諗佢哋即係之前都有分享過咧，佢哋最擔心嘅就係呢個係咪一個長遠嘅情況先？短期要短幾耐咧？即係我諗呢個都要大家一齊商討一下，咁啊同政府分享一下啲資訊。咁啊聽個新聞先，翻嚟之後我哋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汇丰、中银和渣打先后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预计本港利率会维持高企一段时间，市民要管理好利率风险。教育局更新国家安全学校具体措施，列明学校进行采购时应该在报价或者招标文件之中加入具体条款，列明基于国家安全容许学校取消供应商的资格和终止合约。根据资助学校采购程序指引，学校人员必须有效防范和制止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学校应该运用专业判断，保持高度灵敏度。审慎评估采购的每个阶段可能涉及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或者问题。指引列明，若果承办商曾经或者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继续雇用承办商或继续履行合约不利于国家安全，学校可以立即终止合约。屯门医院急症室扩建部分上午八点起投入服务，急症室正门会迁往手术室扩建大楼地下比邻病理学大楼。求诊人士需要使用新入口进入急症室，在早上十点几，大约有十多人在急症室内等候，院方显示的轮候时间大约一个钟。有市民表示新急症室较宽敞，坐得较舒服，又提到今日的人流比过往少，轮候时间亦都较短。亦都有市民表示过往要轮候几个钟，今日只是需要轮候大约半个钟，满意安排，指新的急症室坐得舒服，人流亦都比以往少。消委会测试市面的循环线超过六成半样本安全测试不达标。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说，如果产品已经推出市场一段长时间，但是仍然存在相关问题，情况并不理想。对于有样本模拟儿童手指被夹在风扇头和底座之间的空隙，消委会试验手指被夹的时候承受的力度，发现那个样本超出标准上限一牛顿。供应商认为测试结果只是较标准略高，可能是误差所致。黄凤娴认为每个标准的设计一定经过详尽考虑，由专家长时间研究，再加上厂商同意，并非草率决定。认为不管风险或大或小，超标就是超标，建议厂商改善以保障消费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观塘嘅开源道同埋伟业街回旋处咧，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有另外一宗，亦都系喺开源道伟业街回旋处呢一个位置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而家伟业街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去到考明街同埋伟乐街足球场噶。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嘅开源道同伟业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伟业街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去到考明街和伟乐街足球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马窝，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有意外，暂时的车龙排到去马窝对开。

覺得太辛苦了，或者即係做地盤工咁日曬雨淋又好粗重啦，咁所以其實政府過往都其實財政司長都之前都俾得成10亿，即係俾譬如建造業去訓練一啲新嘅人去入行，叫佢哋咁的確都訓練咗幾千人去入行，咁但係遠遠唔夠咯，咁所以可能呢方面都要大家都要做多少少先 係啦，還是係一啲新興入行嘅佢有啲經驗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包括咗我哋呢度聽眾好多爸爸媽媽。又或者好多年青人都可能听一下，咦，原来有一啲嘅位置又唔一定咁辛苦嘅。嗱，当然啦，喺地盘又或者喺其他嘅地方，可能有唔同嘅位置噶嘛。有冇啲经验分享或者你嘅观察咧？欢迎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我哋而家个听众马先生，马生你好， 系各位主持好， 你好。 今日讲嘅点样吸引人做劳工业嘅嗰边咧？咁嗱，除咗只钱方面咧，头先讲过系几好啊，系嘛？你又讲过啊？如果福利問題，福利問題最好咧就跟消防員嘅福利，一個禮拜翻三日，尤其是暑天咪好咯，人工照收，一個禮拜翻三日，人工照出嗰七日嚟照出啊，福利跟足消防員，咁咪幾好啦！消防員近三年都冇乜火燭喺裏邊探世界， 都唔係㗎，我都認識好多消防員都揾命搏㗎，其實好辛苦。不過馬生，我想請教你，你本身有冇識人從事呢個行業啊？ 即系呢个建筑业啊？ 冇错冇错， 我冇啊，冇唔识啊。 系啦，因为其实咧就唔系净系挨得噶嘛，另外都就有啲家人可能都觉得危险啊，即系呢啲系啲感觉嘅感觉。你觉得点样可以吸引到咧？呢方面有？ 我假期多啲啦，我嗱咁咪就夏天热，惊住中暑啊，咁咪即系福利多啲，即系翻三日啊，人工会俾多啲啦。咁咪至于危险搭安全带咧，绑紧佢啦，系嘛？咁咪即系一个礼拜翻三日，夏天咁热，咁咪得啦，系咪先？ 好多谢晒你，好唔该吓。嗱，首先消防员就唔系一个礼拜净系翻三日嘅，不过唔紧要，大家都即系知道咧，各行各业都有啲特色。不过呢，如果我们要加强培训都未必吸引到人入行，会不会本身那个待遇即完全不吸引呢？即如果我们讲到很多纪律部队他们除了是那个人工方面待遇方面其他等等，我们一男子我们找工的时候都是要衡量的嘛， 很难这样比的，我想 是啊， 就算纪律部队现在都说请不到人 是啊，不过不要紧，我们都即很尊重即听众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呢，如果我们要解决问题，即可能真的要想一下会不会是人工再加，其实都已经很高，是不是可能那个依家嗰個待遇未必能夠吸引到，如果我哋有咁多工揀，尤其是年青人，係嘛？頭先你所講，就唔係淨係咁樣比較紀律部隊定點，而家係根本上行行都唔夠人。 係啊， 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搶人才，阿楊立滿啊，你都做過咁多年管理層，你通常有啲咩方法咧？除咗以前做政府咪大為招聘咯咁啊？ 冇噶嗱，即系都系薪金嗰度好重要啦。二来就系佢个工作环境系你咪即系吸引到人嚟做。 冇错，我觉得依家我接触嘅年青人都唔系净系同你讲钱。 系啊， 首先就系个工作环境我满唔满意啦，气氛上点样啦，个上司系咪一个正常人啦？ 同埋要自由啲啊，佢而家你需要。 系啦，即系 slash 啦，系咪？即系你唔好逼我 绑死佢一个礼拜五日咁样。 系啦，嗰啲我都见过噶，即系年假你唔可以连续请几多日即走。 系啊， 即系你唔俾我去旅行，即系我谂依家个世界同以前又真系唔同嘅。 建筑界都有啲弹性嘅，据我所知，好多即系我哋见到啲装修工咧，佢中意做又做，唔中意做又唔做，即系平啲佢又唔做啊咁样吓，即系佢都系自己即系接嗰啲生意咧，都有啲弹性嘅。 不过依家譬如政府咧，讲嗰个输入外劳咧，首先就会处理咗个公营工程啦，咁嗰啲包括咗咧造地、公屋。機場工程、鐵路呢啲咁啊，唔係嗰啲裝修嘛。即係如果裝修可能室內設計佢都咁上下，佢都即係睇下中唔中意做，有少少唔同嘅。我諗依家如果呢啲工程上咧係霎時之間。真係冇人做嘅話，咁係咪停曬佢啊？即係我諗商會嘅講法就係咁，係嘛？係 啊，嚇！不過就商會頭先我哋都同阿林生即係傾過啦，咁佢都話覺得絕對唔會有一個咧係即係啲僱主或者業界咧係要請用平價請一啲外地勞工嚟去搶咗本地人嘅飯碗嘅咁樣，因為嗰個工資中位數咧係大家即係兩方面勞資雙方都有份去一齊嚟定嘅，咁啊大家都認為係某個工種應該係。 個中位數係呢度啦，咁變咗就政府就用呢一個就作為一個嘅準則咧，就去請呢啲外勞嘅嚇。咁但係究竟係咪真係咁樣咧？咁呢個一陣我哋可能都要同即係勞方嘅朋友咧，再詳細了解多啲啦。 係啦，我諗除咗扎鐵啊、泥水啊嗰啲咁，咁香港咧機電工程商聯會會長啊，即係潘樂琪先生咧，佢啲都有分享一啲意見嘅，即係喺傳媒嗰度都有講啦。即係第一係真係需要咧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嘅，因為喺佢哋眼中，即係包括咗技術工人啦等等啦，其實都真係唔夠。如果你要突然之間要再培訓，可能都需時嘅。但係咪應該有一啲相同嘅應對政策，就唔係淨係第一，我哋應該要輸入外勞。等到佢哋咁上下，你哋係咪真係吸引唔到人啦？再算咁呢個可能就真係比較困難喎，咁可能即係永遠冇咁點算咧咁樣。 咁但係就即係聽阿林生頭先講咧，就佢哋唔係話純粹係啊見到唔夠人就請人啦，咁請外勞啦咁，而係佢哋好多功夫咧都花喺譬如話加強即係本地嘅培訓上面啦嚇，咁咧就喺2022-23年咧就每年提供咗額外4000个即係技術工人新血嘅培訓名額噶啦咁樣，咁亦都係好注重一個科技應用啦嚇，新嘅即係建築模式啊，譬如 MIC 啊，即係嗰啲組裝合成法啦，雖然嗰個成本可能高啲嚇，咁但係要用嘅工人咧又可以大大減少嘅嚇。咁同埋佢都話要善用翻呢啲非本地嘅資源㗎啦，咁好多時有啲工程嘅跟進咧，都未必，因為而家嗰個即係互聯網咁發達咧，就唔係一定所有工程咧都工作啊，或者即係前期嗰啲都要香港做嘅咁所以咧就佢又即係幾條腿走路咁樣咧，係去解決即係嗰個人手嗰個不足嘅問題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哥小健。最近小叔同一个咧啱啱做咗爸爸嘅朋友倾偈，咁啊讲到唔同嘅家长管教嘅方式，期间都讲到一啲我哋常见嘅英文 expression， 不如就同大家讲一讲啦。好常见嘅一个 expression， 近年咧成日听到就系 tiger mum 或 tiger dad 啦 ，tiger parent 啦，就系咧管教极严，尤其是咧喺呢个亚洲或者尤其是东亚啦。地区的家长就最出名就是那种管教很严，很着重子女教育，小小事出错都不得，那种叫做 Tiger Mom。 字面的意思当然就是老虎妈妈或者老虎爸爸。有一个很像的 term 就叫 Helicopter Parent， Helicopter Parent 一个直升机的爸爸妈妈。至于为什么叫直升机呢，就是因为直升机永远都在上面发发发发发在头顶上面不停转，咁咧就好似所有嘢咧都需要俾你管咁，咁呢个咧我哋叫做 helicopter parent，H-E-L-I-C-O-P-T-E-R， 跟住 parent，a helicopter parent，he's such a helicopter dad， 哇 ，he's such a helicopter mom， 哇，佢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似直升机一样嘅一个家长。好啦，呢两个字咧都系同相对严嘅管教有关嘅。至于一啲自由奔放啲嘅管教方式咧，我哋听日再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咗好多啲背景资料啦，不如我哋听一下啲即系市民心声啦。有位阿冯生嘅，冯生， 系你好，你好， 你好， 我姓冯嘅，我系做都系做工程嘅， 好想听下你意见啊。 做煤气工程嘅吓，因为点解而家啲唔输入内即系啲外劳咧，系唔得嘅。而家香港一来咧，啲人咧就移民一大班人啦，系嘛，同埋咧而家咧嗰啲年青人啊。就個個都唔肯，父母環境好啲啊，佢唔俾啲細路仔去做啲細辛苦嘅嘢，辛苦嘅工作，同埋咧個個年青人要去讀書，一定讀書讀到出嚟先係做咗好工作，所以做勞動界咧就比較好難揾人啊。同埋而家我哋嗰啲以前我哋讀唔到書咧，要走去建造業學校。 校讀書，職業訓練學校讀書，而家去 VDC 冇人去讀，好多課程都係冇人願去讀嘅，係嘛？希望即係大家政府諗個辦法，我哋暫時要輸入一啲勞工，解決咗而家嗰個建築行業同埋各個幾個行業都係好缺乏人才，好缺乏人，係嘛？即係睇可唔可以喺短期內解決咗我哋嘅香港嘅個繼續繁榮嘅宗旨啦，希望大家都听到呢样嘢啦。 好，唔该晒你，阿冯生讲咗佢嘅意见啊，不如我哋听下业内人士其他意见啦。 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建造业总工会权益主任啊，吴伟良先生，吴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大家听众好。 系啦，嗱，我想请教下你啦。头先咧，都话系自己系业内人士啊，冯生咧，佢就话啊，而家系啲年青人咧，自己比较中意读书。即係其實就未必啦，當然啦 ，VTC 就好吸引嘅，其實都收生都收得好好嘅。咁佢雖然話係即係少咗人讀啦，即係阿馮生覺得，你又覺得其實係因為啲年青人嘅取向問題啊，定係還是真係有其他嘢令到佢哋卻步唔想入行呢？ 嗱，咁其實咁講啦，以香港咁嘅經濟咧，即係如果有資源有即係讀好書嘅小朋友啦，咁都傾向做真係專業少少嘅就譬如即係。做工程師啊，建造工程師啊，去嗰邊發展啦。咁譬如有啲小朋友真係讀唔好書嘅，或者讀得冇咁叻嘅，咁其實都仲有啲管工啊咩嘅。咁正式入我哋南嶺啊，即係用手藝嚟謀生嘅，就的確係少啲嘅。咁即係我哋工會有研究過啦。咁其實而家普遍入行嘅年輕人啊，都係新聞港人士啦、啊，嚟去。加入我哋嘅香港建造業界啦嚇。 不過即係財政司副司長亦都即係引述咗好多即係數字出嚟咧，就話好多工種其實非常之好喎，嗰個薪酬嚇。咁你讀大學都希望即係啲呢啲仔女係有好嘅即係待遇啫。咁但係譬如佢講過話即係有某啲工種咧，就每月係超過2.5萬元嘅，有啲甚至超過4萬元添。好多即係新畢業出嚟嘅大學生都揾唔到呢個數嘅喎，其實係咪你咁樣嘅而家？ 是啦，但是即我刚才讲过啦，香港经济呢有时即啲年轻人呢一返到计哎呀今日我做到薪水身汗啊好攰啊，有时家长就可能即爱惜啲小朋友啦，咁不如你唔好做啦。咁即係之前呢即多谢林郑司长啦，就推咗好多工程界嘅。咁其实我哋北部都会区啊咁三跑工程啊咁样。咁有时我哋就反而係惊咗即係一船工程就多嘅暢旺嘅，你不停要人。但係當你基建嘅開始冇咁多推出嚟啦，咁就變咗增多足少，我又要喺本行度競爭。咁譬如我讀一個商科，讀個 MBA， 咁或者我可以就走長時間，又唔使驚有個競爭啊，或者係咩？咁有時就要睇翻我哋香港政府嗰個施政嘅政策啦，我哋基建啊個方向啦。系咪咁長時間都有咁多嘅大型工程需要咁大量嘅人手啦？ 根據政府講，就未來嗰十幾廿年都肯定係需求嘅高峰期嚟㗎啦。不過咧，就即係我哋都想知道既然有咁嘅高峰期，政府就話要或者業界要需要輸入勞工啦。咁有曬所有嘅保障嘅，即係最低工，即係中資中位數啊，即係等等嚇。咁你哋覺得整個即係計劃有仲有啲咩意見咧？你覺得？ 咁其實講真啦，佢而家話輸入嗰個數字啊，12000，究竟係咪真係已經足夠呢？或者係之後佢唔會再輸入呢？同埋你輸入係點樣監管呢？嗰啲工友嘅質素又係點樣呢？即其實而家係暫時嚟講都係未有一個好確實嘅點樣營運啊、點樣操作嘅方案俾到出嚟咯。 另一方面都想請教你嘅啦。其實我哋頭先都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有講過咧，就人哋外國南嶺咧，就你唔會歧視佢之餘，都為人工做高過白領嘅有陣時係嘛？咁香港其實都係國際城市啊，咁多年嚟其實做唔到似外國咁，你覺得係因為個？薪金福利條件唔夠定係點先？外國嘅年青人都好崇尚自由嘅，但係佢哋都肯入行。 應該咁講啦。咁始終即係我哋三康島地盤佬俾人嗌開咗，可能一個俾人個錯覺就係我哋形象問題，就係可能讀書唔夠多啊，唔夠叻啊，冇文化啊，即係可能中意賭下馬仔啊，賭下波仔啊咁樣啦。 咁其實我哋應該要注意翻我哋嘅形象工程咁嘅建設啦。第二，真係我哋地盤都係有少少叫高危行業嘅。 嗯。 咁我哋個職安險啊，我哋嗰個點樣可以減少個意外率啊？即係好不幸啦、啊，之前都有發生有啲叫大型工程嘅意外啦、啊。咁有即係有個後生工程師在嗰邊先就唔喺度啊咁呢啲都會影響，即係窒礙咗年輕人加入我哋建築行業嘅 嚇。嗯咁呢、這個，但係佢哋唔肯加入呢個行業，同輸入外勞接軌冇一個正即係直接嘅關係嘅，係咪？因為你工會亦都有人講話啊，大量嘅輸入外勞咧，就會影響呢啲新人去入行，亦都加劇咗嗰個所謂青黃不接嘅現象嘅。咁 嗱，應該咁講啦，即係始終都係講供應問題、需求問題嘅啫。如果你外勞多嘅，咁當然唔多唔少都會影響我哋個薪金啊，我哋嘅收入啊咁樣。咁第二就係、是、都係啦，咁計長遠，你而家香港政府話輸入外勞，佢冇設一個期限，完全係佢公布個數字出嚟，我而家接得幾多人，我公布工程，我可能邊度需要人，我就要輸入外勞啦，咁樣，咁係一個我哋係預計唔到，係好唔透明一個操作咯。其實，咁譬如我年輕人如果入咗行，加入到咗我譬如我讀完書。我讀咁多書出嚟，我俾咁多資源培訓咗佢，跟住我原來係一個好唔清晰嘅，我可能就做你個黃金十年，咁我之後可能就要大家捱嚟仔啦，今日唔知咩事，我要等你有基建，我先可能先有工作嘅，咁呢啲都會窒礙到年輕人加入這個行業啦，同埋有陣時即係當我哋藍領啦，我哋唔係嗰啲手藝咧，唔係一招我訓練你三一個月就我有咁嘅手藝可以做得咁好嘅、 嗯， 有時即係譬如做泥水啊，做咩嗰啲，可能真係要花幾年時間慢慢操到你個技術啊，有翻咁上下先至比較快脆啊，或者係咩嘅， 嗯。但是你剛才就說有些數字即是透明度不是很高啊，或者那個運作不是很清晰啦，咁但是亦都不知道究竟即是輸入到幾時啦，咁但是政府每次或者每年輸入的外勞的人數或者每一季的人數啦，同埋嗰個行業裏面嗰個所缺嗰個人手嗰個數目，照計呢啲數字是應該知道的，大家都係咪啊？即係冇得作假。如果你话真系足够嘅时候，佢冇藉口再去继续去输入啲外劳嘅咧，照计。 应该咁讲啦。咁我哋都系睇翻政府嗰啲数字啦。佢话去到2027年，就可能需要4万个工友或者系点样，有呢个4万个工友嘅短缺。咁都系嗰句啦。如果工程啦，佢可以话我哋本地工人，因为人口老化。可能退休的人士比較多，所以我要再加強輸入。即其實講法就有時就可即係把我喺個官度啦，去用搬啲咩數字出嚟，營造到我哋個市場氣氛或者市場個人手嗰個情況係點樣嘅。有時即係啲數字就即係我揾邊啲數字俾大家俾公眾睇嘅啫。係啦，咁但係我哋如果最實際，我哋嘅工友真係。本身我可能我泥水工我开1000一日嘅，但系我而家再出翻去，我做而家手头上嘅嘢，我搵唔翻1000，可能有老细已经问我，你1500做唔做啊？ 嗯， 系咪？咁嘅机会 明白吴生嗱，佢今次就话咧，输入外劳嘅人工就唔会低于工资中位数嘅，佢呢个厘定上咧，你觉得合唔合理咧？ 其实冇话合唔合理嘅，最紧要就唔好影响到我哋本地工人。嗰、那個就機會先啦。咁至於個工中位數，咁就睇下佢即招聘嗰班嚟嗰班人覺得依個工資吸唔吸引佢咯。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吳生，多謝曬。咁啊，吳生咧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權益主任啊，咁我諗佢都講到咧，佢哋業界嘅，尤其是打工嗰邊嘅憂慮啦，係嘛？咁啊，我哋密切關注住個情況啦，咁啊，再同大家慢慢分析嘅。咁啊，先聽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嘅。 好。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开源道伟业街回旋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仲有啲车龙去到考明街。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嘅意外都清咗场，消散之中多车嘅龙尾去到新丰花园。在九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提一提 提大家啦，旺角嘅烟厂街因为有电影拍摄活动，由而家直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烟厂街系临时封闭咗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隧道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大家好啊，杨立门啊， 系， 我想问咧，而家平时你如果仲帮我哋啲小朋友都好大个啦，仲、有冇搞下啲 party 嘅时候，有阵时会有啲气球啊，啲装饰品啊，又或者去一啲大型嘅活动啊，有阵时都会搞 event 都会。 我好少搞 event 嘅，即係搞親呢啲都係 揾嗰啲係 啦。搞親都係梗係揾一啲即係公司啊，或者即係嗰啲餐廳嘅，佢幫我搞啦。即係 冇 自己走去搞啲氣球。 唔係，我幻想一下你會唔會有個畫面，你曾經會自己親口吹一個波。 好細個嗰時梗係試過啦。 係，你會唔會吹到其實你唔知道，你可能吹埋黐埋啲華爾滋癌物喺個嘴度，影響健康咁樣？以前有冇諗過呢啲嘢？ 梗係冇啦。 我哋以前啲乜都唔谂嘅系嘛，系啦。咁啊，消委会咧，其实最近佢经常都做好多不同嘅测试啦。咁呢样嘢可能同部分市民都有啲关系嘅，即系可能你参加一下啲派对啊，又或者你即系帮小朋友搞下生日会啊。而家好多嘢要搞嘅，你知唔知啊？ 嗯， 即系虽然我都冇搞，系啦，但系我见到咧，都好多朋友佢哋做家长咧，都悉心帮啲仔女搞活动嘅时候，有阵时可能都会安排一下，会唔会除咗订间好嘅餐厅，跟住咧就装饰得好啲咁样，包括咧就可能会有啲乳胶气球噶咁。咁消委会咧有啲调查噶，咁就发现咗咧超过九成嘅气球样本咧都会释出唔同浓度嘅亚硝胺化合物啊。咁咧可以咧俾人体转化成为一个可亚硝化物质咧，有超过五成嘅样本都系超标嘅。咁啲物质咧即系对成人同埋儿童健康会唔会有啲潜在嘅风险咧？同癌症有几大关系咧？我哋一阵间咧都会同消委会咧阿总干事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但系其实你关唔关心嘅先系杨立门。 咁儿童嘅或者人嘅健康梗系要关心啦，咁但系即系都要揾啲专家讲一讲，究竟你话吹波咁系嗰啲。你接觸嗰個物質去，即係你個口接觸嘅時候，你會染到嗰啲毒啊，抑或你嗰啲氣入到你嘅身體裏邊就會有毒嘅咧？咁呢個真係唔知道，即係要專家講下先得。 係啦，同埋咧，依家我喺網上見到，通常佢哋都有個儀器嘅啦嘛，係嘛？即係可以踩踩踩撳撳撳，咁就唔使自己吹嘅。以前細個 最好揾機器吹咯。 係， 以前我都有嘅，揾啲泵泵泵咁嘅點咧，揾手泵嗰啲。 哦，你啲去到嗰個年代嘅啦嘛。係啦，咁啊，除咗呢一個气球嗰样嘢之外咧，另外可能大家都一阵间都会关心嘅，就系关于旅游保险啦。你知香港人即系呢三年嚟都几辛苦啦，系嘛？咁啊有得去玩下，有阵时佢哋都会识得保障自己嘅。但系原来旅游保险咧都要小心，因为咧消委会就调查市面基本嘅单次旅游保险计划嘅产品资料啊，咁发现咧即使系相同嘅目的地。同埋日數保費都可以相差幾遠嘅，咁我哋一陣會揾啊，所以會傾下最顯著嘅例子係啲乜嘢啦。咁另外咧，佢哋都有調查嘅，咁啊發現咗接近七成佢哋相關嘅計劃咧，就調低咗長者喺醫療費用同埋人身意外項目嘅最高賠償額。咁普遍咧係調低到原本嘅保障額嘅一半嘅。咁呢個係保險公司慣做法定係啲咩情況咧？一陣間都可以了解一下。咁、另外咧，其實有啲人應該知嘅啦。部分保險公司咧，將一啲比較高風險嘅活動啊，例如滑雪啦、坐熱氣球啊、潛水啊，即係部分項目嘅潛水啦。咁啊，列明就唔適用喺咧七十歲或以上人士嘅。咁即係代表。即系我哋嘅长者支付同样甚至更多嘅钱咧，换嚟嘅外游保障咧，其实系可能会比较少嘅。咁样情况系点咧？一阵间都可以倾下嘅。 系咯。 咁另外想问一下啦，依家一般我哋去旅行， 有啲人咧，我啲朋友就臨去旅行之前，咁已經揾翻自己嘅保險嘅經紀啦。雖然有陣時我都會問翻保險經紀，你介唔介意？可能係好相對比較唔係好大額啊嘛，係咪？你旅遊保險通常都 百零蚊咁樣。 係啦，有陣時我哋都唔敢煩好朋友嘅咁啦。咁啊唔緊要，你照拎嚟啦咁啦。咁所以咧，我諗買保險已經成為好多人嘅慣常，覺得都需要要重視嘅嘢嚟噶啦。咁不如我哋揾嚟消委會總幹事劉阿黃鳳賢嗰陣傾下啦。黃鳳賢你好。 你好， hey, 两位主持人你好。 咁啊，梗系揾你讲好过啦，系嘛？咁啊，想讲下啦。首先呢个乳胶气球啊，咁就验出怀疑致癌物咧，咁会唔会就咁平时有啲家长廿四孝家长自己吹埋一份啦？我哋就即刻谂啦。如果我哋日日吹几多个波先至危险，定系其实都系要留心嘅咧？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研究发现啊？ 嗱，其实咧就好难量化嘅，因为你冇话系点样吹发几多波。咁但係呢，其實我哋應該要講返嗰個呢啲氣球呢用嗰個嘅物質係啲乳膠嘅製品嚟嘅。咁而呢喺歐盟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呢，其實對呢一方面嘅物質嗰個嘅關注呢喺近年呢係越嚟越提升嘅。因為國際嘅癌症研究組織呢都已經係將呢一類我哋今次檢驗嘅一個物質啦，呢啲係一啲潛在嘅致癌物呢，就叫亞硝酸胺嘅化合物。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佢哋嗰個嘅嘅亞硝酸嗰個嘅物質，因為呢就佢哋其實已經係俾國際癌病嘅組織呢就歸類為係一個 2A 或者 2B 組嗰個嘅致癌物㗎啦，咁即係話屬於或者係可能令人類致癌嘅物質。咁英文呢我哋就叫 possibly 同埋 probably 呢就會致癌啦。咁其實嗰個影響喺邊度呢，就是、經過呢一個動物嘅研究嘅顯示呢，若果係經口服嘅途徑去攝入，咁佢哋嘅研究裡面呢都係有唔同嘅時段啦同埋唔同嘅劑量嘅。咁但係呢亦都係發現到呢啲物質呢可以影響咗個肝臟、腎臟、膀胱、食道、鼻腔等等嘅器官呢都可能都係引致到呢個腫瘤嘅。雖然呢就未有足夠嘅研究證明對人類有致癌性啦，但係佢個潛在風險呢都係不容忽視嘅。咁所以喺國際間呢係就住呢一啲嘅亞硝胺嘅化合物呢，大家嗰個關注度係越嚟越提升。咁而呢乳膠氣球呢其實呢就喺海外嘅一啲測試裏面呢都係發現呢係有呢一方面嗰個物質。而有亦都唔少咧，就係超過咗呢一個歐洲玩具標準咧，又或者歐洲玩具安全嘅指令。咁所以咧，我哋今次都係睇翻香港嗰啲嘅氣球啦。咁而如果我哋今次我哋咧就揀咗35個氣球啦，咁總共咧就係講緊19款嘅樣本啦，因為有啲又唔同顏色啦，所以我哋驗佢多啲。咁但係亦都發現咧就唔係太理想啦，因為有70%咧都係驗到呢一個嘅潛在嘅致癌物。同埋咧，有70%嘅型號咧係唔符合呢一個歐盟嗰個嘅規定啊。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其實咧，如果講話驗到有唔同嘅濃度亞硝酸化物咧，就更加多有90%。但係咧，有70%咧就係已經係唔符合呢個歐盟嘅規定。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咧係值得關注嘅一個題目咯。 嗯。阿莫福贤啊，咁而家驗到呢啲已經即係話超咗歐盟嗰個標準啦。咁最好即係、就是、我諗最理想可能就係即係由政府去規管佢啦，即、就、係、是、香港政府。但係而家就冇規管嘅，據我所知係咪？ 而家咧嗰條法例咧就香港係有一個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嘅、但係而家嗰個條例咧就有3套標準咧、如果你係符合到其中一個 嘅 話咧，都得嘅、就係講嘅歐洲、美國同埋呢一個國際嗰個 ISO 啦，大家都聽過 ISO 啦，嗰個規。但是当中只有欧洲的标准呢就是对这些亚硝胺的物质或者是它的亚硝胺的化合物呢的迁移量是自有要求，即是说另外那两个没有的话呢，现在那些香港的气球呢都可以说是合法咯、 是咯，即是政府都可以说、其实我都合规格的，即是一个国际的标准、即是我不是香港不是一定要跟足晒即是欧盟那个标准架的。 咁其實就要與時並進啦，因為當嗰啲風險係越嚟越高嘅話，咁同埋亦都係提升消費者嗰個嘅保障喺安全上面嗰個保障咧，咁其實都應該係睇翻國際間嗰個步伐啦，要適時咁樣去再收緊翻嗰方面嗰個嘅要求，同埋我覺得現階段咧密啲去做一個抽查嘅話咧，都係會有幫助嘅。 咁我又想問啦，如果我哋作為消費者，應該有啲咩應對會好啲咧？用少啲啊，定係要聰明咁用咧？ 首先就大家要考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用这些乳胶气球啦，因为你布置一个派对又或者是一些庆典的时候，可 可以用一个比较环保啲嘅方法嘅，譬如话用一啲纸啊去折纸啊，又或者系一啲画一啲画啊，咁其实咧都系一个另外一啲嘅方法去布置，就唔需要用一啲唔环保嘅物质啦，或者系有啲潜在嘅物质啦。咁但系如果系有需要嗰阵时咧，咁其实咧就大家记住一样嘢，就系、是、千祈唔好用口吹，因为咧其实呢一啲嘅物质咧系最容易咧就系、是、透过呢、這、一个口啊，即系口服途径咧去摄入，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用口吹啦，就记得系用用泵气嗰啲吹气嗰啲嘅工具啦，去帮你去吹嗰个波。咁仲有咧，就因为吹咗之后咧，可能你会掂到你块面啊，或者系个身啊咁样样，只手啊咁。咁你一掂完之后咧，咁啊最好就即刻洗手洗面，因为其实呢啲都系有水溶性嘅，都系会减低咗各方面嘅风险咯。咁而有另外一样嘢咧，都要提醒下大家嘅，咁大家就会自然好问啦。就呢啲铝膜嘅气球啦，因为有啲就唔系胶噶嘛，有啲好多时大家用一啲铝膜嘅气球，咁系会比较环保啲咧。咁我哋咧就要话俾大家听咧，佢唔系一个环保嘅选择，但佢可能系会比较一个安全嘅选择。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是、个物料咧就冇咁容易致敏，咁而乳胶物料咧可能就会容易啲嘅致敏。咁但系咧佢仍然都唔系环保，因为我再要再讲多次咧，因为佢系好难去被生物降解嘅。同呢啲乳膠都一模一樣，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再， 但係佢就冇所謂呢啲毒素喺裏邊嘅嚇。 呢一個就冇嘅，嚇咁、但係佢仍然發降解唔到嘛，咁所以都係唔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咯，都係。 好啊，咁我哋講完，不如我哋講下旅遊保險啊，好嘛？咁今次你哋嘅發現裏邊咧，會唔會嗰個有特別，譬如保費相差得遠啊，同一個目的地同埋日數，有啲咩顯著例子可以提一提我哋咧？ 其实呢如果讲价钱嚟，但好多时呢就消费者去买旅游保险呢真係好掉以轻心嘅，因为好多时就諗下边一个平差唔多咁就算，以为个个保险都差唔多。咁但係呢个事实唔系嘅。今次我哋亦都系睇咗26间嘅旅游保险计划啦，但发现呢如果你系个人嘅保费呢，就如果系同一个目的地同埋同一个日数嘅话呢，都已经可以价钱上面相差两倍啦。咁如果系四人家庭嘅保费呢，就更加可以相差六倍添。咁但系呢我哋都会提醒返消费者呢，真系价钱唔系唯一嘅考虑因素，因为我哋睇返各个唔同计划佢哋嗰个保障项目最高赔偿额都可以相差好远。咁譬如话用医疗费用去讲啦吓，咁今次嗰26个计划里面呢，又可以系由最低嘅100,000元去到最高嘅120,000元。咁另外譬如话啲长者啦吓，喺个年龄上面呢都会睇到呢，就系佢哋嗰个赔偿额同佢哋嗰个年龄上限嗰个嘅限制呢都有几大唔同嘅分别。咁所以呢我哋都系会建议消费者呢，就系、是、当你去买呢啲旅游保险嗰阵时呢，千祈唔好掉以轻心，都可能要花多啲时间，譬如话参考我哋呢个报告啦，同埋去问清楚你买开嗰个嘅条款系咪真系好切实地去适合你个需要，先至决定会唔会再买。又或者特别系你买一啲嘅全年嗰啲计划啦，或者家庭计划咧，就更加要比较清楚咯。 系，我觉得呢个调查都几有用，因为好多人买旅游保险咧，即系都系透过嗰个即系 agent 去买啦。咁通常都唔会点样睇佢啲内文嗰啲细嗰啲字嘅吓。咁所以即系我谂参考咗你头先讲嗰啲嘢都系有用。咁但系如果你头先讲就话有一啲计划咧，就系、是、对嗰啲年长嘅人士咧，嗰、那个赔偿咧会比较系低好多吓，尤其是一啲即系譬如70岁以上嗰啲人士啦吓。咁其实呢一个做法系咪一个国际性嘅常规嚟嘅咧？ 其实我谂系一啲行业上边，他们的风险评估的问题，因为可能他们会凭数据他们会去精算、去看到呢，就可能一些长者如果他们买旅游保险之后，他们万一是病了的话呢、在外地他们的医疗费用或者是人身意外、个人意外的风险会比较高。那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大家都不容忽视呢，其实长者的外游的密度啦，或者他们的消费能力都是非常之高的。咁隨住人口老化更加添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呢，就若果譬如話有啲旅遊保險喺我哋今次20个旅遊保險裏面呢，佢哋有唔少嘅保險啦，都係有一個承保年齡上限，即係話有某啲長者你過咗個年齡，譬如話你過咗75岁，70到75岁有6个呢就已經係個承保年齡上限啦，如果你過咗嘅話呢，就你買唔到㗎啦。咁所以呢喺呢啲情況底下，我哋覺得係咪應該要再放寬啦，令到多啲長者可以買到佢哋嘅旅遊保險啦。咁呢個係第一個信息啦。第二另外一個信息呢，就係、是、當佢哋去有呢一個賠償額就住佢哋嘅年齡嗰陣時呢， 会唔会将佢哋尽可能去提升咧？因为有一，譬如话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严谨啲嘅咧，就系、是、只要你系65岁，其实65岁喺而家现今世代已经系仍然非常之年轻噶嘛。咁但系有一个咧，佢个人生意外同埋个人意外咧，就已经系嗰、那个。最高賠償額咧就已經係會個百分比係要被削減噶啦，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咧就喺其他嗰啲嘅保障嗰個嘅嗰、那個賠償額個設限嗰方面咧，都希望會盡量放寬，喺、令到消費者去到啲長者啦，去到外國旅行嗰陣時候有多啲保障，同埋佢哋嗰個消費信心都可以因為咁而提升咯。 係嗱，咁、那個賠償額有陣時候會少咗啦，即係長者嚟講，咁但係佢嗰個譬如話個嗰個保費係咪會都高啲嘅咧？ 有啲咧就系、是、会佢个保费一模一样，即系同普通一个成年人系一模一样。但系佢哋当真系要去到赔偿嗰阵时咧、就会扣减一个比例啦。咁一般嚟讲咧，我哋睇到咧喺呢一集计划里面咧，有14个咧系会减去差唔多40%-50%。咁即系话，如果我系个保障系10,000蚊，你可能就得翻5,000蚊、又或者系100,000嘅话，你系得翻50,000嘅啫。咁呢个系已经扣一半啦。咁有一个咧。就是扣有三个是扣20%-30%啦，有一个咧扣成70%嘅，吓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会睇到咧，其实嗰个分别都会几大。咁而长者若果你掉以轻心，以为个个计划都系差唔多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真系唔怕10,000，只怕10,001。到你真系要去我哋叫赔偿嗰阵时啦，索赔嗰阵时咧，就可能会对你嗰个期望上面出现咗一个好大嘅落差咯。 咁不如我哋又听下，即系市民大众可能都比较关心嘅，就系循环风扇啊，循环扇系啦，即系你平时可能会喺好多嗰啲零售店铺会见到咧，有啲个叶咧就唔系好似好外露咁样嘅，你就咁见到好似比较 细 小啲啦，系啦，圆筒形啦，滴滴色色咁样，睇落去就衬家私好似几靓咁样嘅。不过咧，有你哋嘅调查，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有啲咩留意咧？例如悭电啊、耗电量啊嗰啲咁样。 嗱，咁我哋今次咧。就測試咗12款嘅循環線啦。其實因為而家啲電費越嚟越貴咧，大家更加識得你開冷氣嗰陣時候配合埋風扇去使用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慳到多啲電啦。咁我哋今次測試咗12款咧，就第一樣嘢當然就要睇佢安唔安全先。咁但係咧就都唔係太理想，因為咧有65%咧，佢嗰個安全嘅測試咧係唔達標嘅。裡面包括有4款咧，佢哋嗰個啲部件個絕緣距離咧係不足。可能就會增加呢一個觸電嘅風險啦。另外有一款咧，因為佢呢啲風扇通常個頭係可以上上落落咁樣噶嘛。咁但係咧發現咧佢咧就佢哋嗰個嘅嗰、那個闊度可能會比較闊啲，咁所以咧佢嗰個嘅試驗手指嗰陣時咧就會令到個細路仔咧有機會係被夾到啊，即係夾到佢啦。咁仲有2款咧，就啱啱機電工程處都係建議咧就唔好使用嘅，就亦都係回收嘅咧，就係呢一個物言阻言嗰個能力係不足，咁即係話咧，用一啲叫針鹽嘅測試嗰陣時咧，有2款咧著咗火之後咧，唔能夠喺30秒之內去自動嘅熄滅，咁呢一方面咧就嗰個風險就會比較高啲嘅。咁另外一款咧就係、是、嗰個摩打嘅温升會比較高啲啦，咁又都有一款咧，佢嗰個嘅耐用程度咧就是、不足，咁佢搖擺咗10萬次之後咧，內部嘅電線咧都係受損，咁所以我哋明顯嘅睇到咧。經過我哋2019年嘅測試到今次嘅測試咧，都係有唔同嘅樣本咧，係滿足唔到，即係符合唔到嗰個安全嗰個嘅檢測。咁希望咧就廠商去即係要自己去個設計方面要改善啦，生產要改善啦。但另外一方面咧，消費者去揀選呢一啲嘅循環線嗰啲咧，都要留意啦。咁另一個層面就當然、 啊，我哋詳情不如阿黃鳳賢啊，就睇翻上去你哋個消委會嘅網頁啦。唔該曬， 唔該曬你。 咁我哋咧一陣間先聽聽新聞啦，跟住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慢慢傾嘅。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系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想其实呢香港那个有关于那个反竞争这样东西呢，即包括了操控转售价格啊，有些什么害处啊，其实久不久都听见有讲的，即有这个宣传的。但是现在呢竞争事务委员会呢就说可以开始展开大型的宣传教育活动，希望呢加深社会大众呢对于操控转售价格和它的潜在害处的认知的，同埋当然要鼓励即各个人士都要守法啦。一般人知几多咧？ 系一般人可能真系唔系个认知度咁高嘅，因为我哋个个都知啦。好似寻日立法会都好多议员拎晒啲横额出嚟，即系去超市啊 check 过晒啲价钱，原来有好多货物咧，嗰啲两大超市之间咧，其实真系完全冇分别嘅，即系嗰个价钱去到嗰、那个唔止个元啊，而系角啊几多分都系一样嘅咁。嗱咁我哋可能就一般人会觉得系其实可能系嗰两间超市啊去合谋定价啦咁样吓。咁其实原来都可能仲有一个角度，就系、是、原来佢嗰啲即系嗰、那个分嗰、那個大供應商咧，可能係對嗰啲分銷商咧係有一個限制嘅，即係對佢哋個定價，即係唔可以俾佢哋定得太低嘅咁樣。 係嘅，其實因為可能我都要身邊都有啲朋友咧，即係做各行各業噶嘛。其實當然行內慣性係咁，唔等於啱啊。即係呢個，但係佢哋都成日都會有講嘅。例如你做士多嘅，或者你開間以前叫做辦館嘅，你去大嘅公司攞貨。其实基本上佢已经讲到明噶啦，你唔可以买低过几多钱咁样。咁当然啦，以前嘅年代大家觉得咁冇办法啦，因为受欢迎，我又想赚少少微利咁样。咁但系依家就系讲啦，竞争事务委员会就话，就系要多啲宣传教育咯。其实你系可以 say no 嘅，即系咁样亦都系唔啱嘅咁样。咁所以咧，价格。嗰、那個操控轉售價格咧，包括好似頭先楊立門你講啦，可以由供應商或者分銷商發起嘅，即係譬如喺一啲嘅情況之下，分銷商咧就會逼嗰、那個即係供應商實施操控轉售價格嘅安排嘅，咁目的咧就係限制喺分銷層面嘅價格競爭。當然讀出嚟就個個字都識讀，點樣係一啲平民百姓或者做小生意嘅都明白呢咁樣。咁去年九月嘅時候呢，競委會呢就住香港第一宗啦操控轉售嘅價格案件呢，就入禀咗競爭事務審裁處嘅。案件就涉及一間呢供應商訂定嗰兩個主要本地分銷商銷售味精粉嘅產品嘅最低轉售價。警委会就入禀呢宗案件啦，除咗为咗妥善執行条例咧，亦都希望啊展明对于操控转售价格嘅取态嘅。咁啊，警委会个新闻稿咧亦都有讲咧，认为依家嘅情况咧，有关嘅安排咧。如果咁樣引起嘅問題會更加嚴重嘅。第一，有關各方嘅唯一意圖咧，就係限制價格競爭。另一方面咧，就係呢個產品咧係缺乏唔同品牌之間嘅競爭，又或者係受影響嘅產品咧係唔需要分銷商投入可以被搭順風車嘅資源，例如係提供培訓或者售後服務。咁仲有咧，有關安排冇明顯能夠促進競爭嘅效用啊，等等啦。咁啊，繼續。喺度咁样读都唔系办法嘅，咁所以咧都系揾专家同我哋慢慢去分享会好啲。我哋嘅电话旁边咧有竞争事务委员会处理行政总监法律事务啊李晓亮嘅，李总监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啦，都系由你介绍下好啦。如果市民大众做小生意，其实佢真系有情况系会面对嘅，我啲朋友都讲过，其实呢啲普遍情况系咪要 say no 噶啦？ 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哋见到一。大眾市民都知道其實街裏面有公價有建議零售額價咁其實到最後即係法律上睇嗰樣嘢其實嗰件事個本質係乜嘢，如果你話有一個供應商一個分銷商佢係受到一個硬性嘅規定，佢一定喺轉售一個產品或者服務嗰時一定要嚟跟一個釐定咗嘅最低價格，或者跟一個釐定咗嘅價格嘅話咧，而佢根本就冇一個空間去俾佢就呢件貨品上面或者呢個服務上面喺價格上面作出競爭咧。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會視呢啲咧為一個操控轉售價格嘅。咁一般嚟講，你睇外國啊，而家我哋入審裁處嗰個案例都係。希望法庭釐清的道理，即是案例都是说这个会不会是本身呢有违反竞争的目的，所以呢就啲商户呢就应该就不要做的了这些行为。 但是他们即是那个 位置就唔係即係唔係咁有利嘅，因為佢係應該嗰個貨物都係一個唔係太多供應商係提供嘅貨物啦，係咪啊？咁因此，如果佢哋唔跟嗰個供應商嘅做法咧，佢哋可能就失去咗即係代理嗰個貨品嗰個機會嘅喎，會唔會啊？ 係啊，所以其實當一件貨品，尤其是如果你話哦。是只是得一间供应商供应这个货品的啫。那这个其实到最终消费者的伤害就会更加大。因为如果整个市场上只是得这个货品、而得这个供应商，而这个供应商透过这个操控转售价格而控制了这件货品、是用什么价卖给市民的话，即是市民隔极价都买这件货品都没有其他选择的话、那其实对市民的伤害就会越大。那当然有些情况之下你说其实个供应商可能即是压力很大的、整个分销商可能要即是讲得俗一点可能要就范。那怎么算呢？那其实这个违反竞争行为的协议，当然这个分销商可以直接跟我们竞委会作出投诉啦。咁而其实我哋日本法庭嗰件案件都系类似嘅情况之下发生啦，即系个当年个分销商竞争条例生效之后就发现佢继续執行供应商所定下嘅操控转售价格协议系违法㗎喎、咁就直接同个供应商讲佢决定唔再跟呢个协议啦。咁跟住我哋竞委会之后发现嘅案例就係、案情就係、个分销商开始被抵制啦、开始收到信件去同佢讲话你一定要跟返我哋嘅转售价格啦，跟住到最后佢哋嗰个分销协议根本就唔能够维持落去，咁、而呢个分销商就同竞委会就作出个提控咁样，咁、其实呢个情况之下我哋係鼓励分销商零售商走嚟同竞委会作出个投诉。 咁佢哋嗰個分銷商，如果譬如真係佢告到審過，佢都得直嘅咁樣，咁佢有啲咩補償㗎？ 如果能夠透過一個我哋首先要睇下香港個制度係點先啦。咁香港個制度就係首先嗰個提控一定要由競委會做嘅。但如果競委會咧喺提控過程之後係成功嘅話咧，即係證明咗供應商真係有一個違反競爭條例嘅操控轉售價格嘅協議咧，咁佢下游嘅分銷商零售商。如果可以證明因為有呢個違反競爭條例嘅協議而佢哋自己遭受損失咧，佢可以從一個後續嘅訴訟嘅形式咧，去問翻供應商咧，去攞索取賠償嘅。 哦， 但係有一樣我想請教啦，因為人哋唔俾貨，你可以有好多原因，係咪？ 係啊。 咁呢樣嘢佢哋如果我哋一般即係中小企啦，即系少少嘅资本谂住做下生意，佢应该系点样去储住一啲嘅资讯，到时可以投诉嘅时候都有多啲理据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咧。 系，咁当然啦，即系供应商如果系因为有一个正当嘅生意理由而唔供货嘅，即系可能佢真系突然间缺货嘅，或者嗰日突然间打风嘅，去供应唔到货嘅，咁呢个系一回事啦。但系如果供应商系举个例，系用一啲俾个警告啊，书面嘅恐吓啊，即系话你再唔跟我嗰个零售价建议零售价，我就唔供货俾你啦。咁之后就真系唔供货咧，咁呢啲环境正供咧，其实都对一个分销商或者一个零售商将来要证明或者俾竞委会证明这个是其实是假建议真操控的情况呢，其实都好有理的。咁其实睇返即係我哋睇返外国嘅案例呢，你哋都係我哋都係见到呢，即係嗰啲供应商可能虽然佢哋话呢个只不过係一个建议零售价嘅啫，但係其实查落去呢，佢哋真係有一个硬性嘅執行嘅，即係话你唔跟我建议零售价，我就唔供货俾你，我就出信去即係提醒你咁样。咁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外国嘅案例都讲得好清楚嘅，呢啲情况其实都能够构成一个操控转售价格嘅。 咁呢一类咁样嘅行为呢，係咪只係当嗰隻嘅货物呢係冇一个即係所谓同即係不同牌子之间嘅竞争先至会成立嘅呢？即係譬如你个供应商你唔供俾我，咁我可以搵第二个供应商，即係都系同类嘅货物嚟嘅，货品嚟嘅咁样。咁就咁就佢操纵唔到㗎喇，係咪就即係成立唔到㗎你呢个指控係咪？ 并不是的，当然你说如果市面上只是得 好少品牌嘅，即係呢個貨品，咁其實對最終消費者個傷害就會越大啦。因為個消費者最終即係焗住一定要買呢個品牌嘅貨品，而呢個品牌貨品係被呢個操控轉售價格就影響咗嘅咁樣。但係唔代表話市面上有好多品牌嘅同一類貨品咧，呢個操控轉售價格咧都唔會對最終消費者有害嘅，因為有啲消費者可能因為有個人嘅喜好啦，或者個人嘅原因一定要买某一种品牌的货品，其实这些消费者都会受到影响。 是不 是你们都要衡量过，即某一个牌子的同类货物呢，要是占了个市场是某一个了某一个百分比，即才会成立的呢、那个指控？ 不会的，我们一般的取态都不会这样的，只不过是如果那个相关的货品是市场上是比较独有的，我哋就更加能夠清楚說明嗰、那個操控轉售價格嗰個害處喺邊、但係唔代表話如果市場上有其他貨品或者有好多其他品牌嘅貨品咧，呢、這個害處係會少咗或者佢會唔成立嘅。只不過係關於證唔證明到或者意唔意識到其實呢件事嘅嚴重性，就如果市場上嗰個相關品牌嗰個數量係多定少咧，這個就比較易明啲咁解。 好啦，到我又想請教你，因為咧競委會你哋就指出啦，即係呢幾年咧都不時接獲一啲查詢或者投訴嘅，例如食品雜貨啦、美容同埋個人護理啦，同埋家庭用品啊，同埋電器啊咁樣，涉及最多投訴嘅三個行業啊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可能涉及係啲乜嘢咧？等我哋都留意一下。 我想一般来讲我们收到的投诉啦，即是可能都是举个例，有些市民啊见到哎我即是来来去去即是隔个价都是同一个价钱啊，或者上网看到都是同一个价钱，咁就怀疑呢就可能有一个咁嘅转售价格嘅操控啦，咁就同我哋作出投诉嘅。咁呢啲投诉我哋都收到唔少嘅。咁但係你话实质上其他投诉嘅细节，咁就抱歉，我手头上就冇呢方面嘅资料嘅，但我只能够话一般嚟讲市民洞察到即係同一个价格係唔同嘅即係地方都係标出嚟嘅，咁有同我哋作出投诉呢，這个我就可以確定係我哋有接收到呢一类嘅投诉。 咁但係好多时市民见到或者比对过几间超市某啲货物嗰啲价钱都真係好相似呢，咁未必一定係嗰个所谓即係转售价格嘅控制所致㗎嘛，会唔会有可能係即係嗰零售商自己或者超市自己，即係佢哋喺个市场上都嗰、那个地位都好强大，咁即係佢哋之间係一个合谋定价，係咪都有呢个可能性㗎呢？ 當然完全唔能夠排除話兩個競爭者佢賣同一個貨品用同一個價錢賣，當然唔能夠排除話呢個可能係合謀定價啦。但係同一個道理呢，亦都唔能夠排除話可能因為佢哋係有激烈嘅競爭，所以佢哋將呢件貨品個價錢呢就用最能夠可以接受嗰、那個價錢就賣出去，咁而因為佢哋 咁呢個係冇問題嘅， 咁呢個當然就冇問題啦。咁所以其實每件案件都要睇翻嗰個相關嗰、那個元素咯。咁你講到即係超市咁樣，咁超市究竟如果個超市個安排係佢係本身買咗嗰個貨啊，即係再賣翻出去啊，定係佢係用一個上架費嘅形式咁樣去俾嗰個最終貨品嗰個物主去寄賣咁樣，咁呢啲。所有的細節我們都要考慮，就是並不是那麼簡單說兩間超市可能賣同一包花生是不同一個價錢，就一定是轉售價格的操控的成果，或者是合謀定價。 你剛才 都說得很詳細，但譬如你們在個記者會上都有說的，譬如有一些的施壓啦、威脅啊、恐嚇、警告啊、處罰啊咁樣等等，去令到呢原本我建議係呢一個價錢賣嘅咁樣，咦，似乎嗰間好似冇乜點跟喎。咁而家我聽完你所講喺個大氣電波咁講，我就梗係唔再出信啦，即係唔會再話喂點解你用一個咁嘅價格，我直情都費事出聲啦，我唔供貨俾你。跟住隔一輪，今日再 send 翻封信俾你，咦，仲需唔需要啊？咁，咦，見你又咁樣，即係佢用一啲好灰色地帶，就係你唔好覺得我威脅你，你自己應該明噶啦咁樣。咁呢啲其實小商户係咪都可以穩定一啲資料咧？即係你會俾啲咩 tips 咧？ 首先我絕對絕對即係應該叫鼓勵嘅咧，就係小商户當佢覺得佢係俾一個供應商。用一啲無理嘅條件去唔供貨俾佢嘅，尤其是如果嗰啲即係個情況係因為個小商會想更加喺市場上活躍 咁樣競爭，而令到供應商不滿，或者令到佢供應商因為咁樣去處罰佢哋嘅。咁呢個呢，其實本身呢個行為呢，我哋都會建議啲小商户呢去更加留意啦。跟住個中嘅書信嘅來往啦，即係同供應商書信來往，咁都備一份啦。咁如果將來同競委會作出投訴嘅，都可以俾我哋啦。咁仲有都幾重要嘅一樣嘢呢，就係啲小商户，即係如果同佢哋嗰個供應商嗰個接頭人有對話，可以對話嗰度字裏行間可以問得出一啲佢哋覺得我係原來真係因為我係想價格競爭而受到抵制嘅，咁其實呢啲如果佢可以即係話得翻俾競委會聽咧，咁競委會能夠立案用我哋嘅法定權力去做調查嘅話咧，咁競委會就可以在搜證那裡就接手了，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一系列的法定權力啦，去調查這個轉售價格的事宜了。 好啊，唔该晒你。咁希望市民大众咧都可以多啲了解啊，有问题都可以随时上即系警委网页度了解嘅。多谢晒李晓亮噶，李晓亮咧就系竞争事务委员会处理行政总监。 开完会有会议记录要整理， 对一盆盆栽要悉心打理， 一日二十四小时要谂下点样做好时间管理。 生活中可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事情要处理，不同年代、不同世代中嘅我或者你。仲有样嘢要理一理，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西杰买到未啊？ 有黄纳仓、泥掹、蒙仔鱼，你睇几生猛？瑞文， 你仲唔拎嚟俾我汤？有排都未有得食啊！ 吓，佢哋会好痛噶、哦。 嘿，你又唔系鱼，你又点知佢哋痛、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现代渔夫 Alex 讲下乜嘢叫做无痛汤鱼， 而我就请嚟智能水机创办人 Ada 讲下饮水都要环保。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3年投资市场信息万变，恒指再度跑输外围，港股积弱系咪难以改变？ 如果你净系个市好畅旺啦，你先至去个市场咧，嗰啲叫新的 investor， 即系中币嘅港股系差，我觉得大家都要做功课嘅，因为你对佢脱咗节，一个我哋最熟悉嘅市场咧，又唔应该。 6月17日下昼第三场2023投资月论坛，请嚟海基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一同今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文啊，咁啊，不如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咁啊，头先讲咗竞争事务委员会，即系提提大家嗰个公众教育啊。咁不如我哋啊讲下啊，除咗我哋要打工啦，系咪？人一生要打工啦，跟住我哋可能要有啲消费啦，系咪？咁行到最尾咧，始终都每个人都有个段落嘅，系咪？即系虽然喺 AI 人工智能底下，究竟系咪而家成日都讲，我哋第时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延续生命咧？咁啊，咁但系政府统计处咧就讲，如果佢讲嘅而家嗰个数字啦，咁佢哋预计本港未来嗰个死亡人数咧系会持续增加嘅。咁啊，由2023年即系今年嘅53,000多人啦，咁啊增加到去2031年咧，大约有61,000人嘅，即系嗰个死亡人数。咁所以啦，咁啊有生有死啊，啱唔啱？咁所以当局预料咧，火化服务同埋骨灰龛位嘅需求咧，都会一定系上升噶啦。咁啊，环境及生态局同埋食环署咁就向咗北区区议会提交咗文件。咁我哋要正面啲谂嘅，系咪？即系如果真系百年归老啦，咁啊都系有个地方栖身啦，系嘛？咁啊，当然有啲人就依家喜欢绿色殡葬嘅，都好接受到。咁有啲人都觉得我都想，我哋香港主要都系火化啦，系嘛？咁就究竟摆喺边咧？咁样咁政府嘅文件就话咧，建议喺和合石咧就起新嘅火葬场，同埋第三期咧扩建骨灰安置所嘅工程，咁啊加加埋埋连埋啲扩建咧，总共可以提供到咧80,000个龛位嘅。 嗯，系，其实即 看到呢啲數字啊，尤其你頭先講統計處啲數字咧，都有少少唏噓嘅感覺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香港而家啲人又唔生仔啦嚇，即係出生率就非常之低啦，咁亦都因而咧就即係人力不足啊。頭先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講即係輸入勞工嘅問題，咁但係同時咧就死亡率咧就預計會飆升嚇，即係其實我哋嗰個2023嘅死亡率係比即係估計嚇2031年嘅每年咧係會有成61,000人係會死亡嘅，就比起咧，我哋2023年係增加14%咁多嘅嚇。咁因此咧，就嗰、那個要求即係火化嘅服務需求咧，亦都係相繼多咗好多啦。咁而家香港有6個火葬場嘅嚇，咁但係咧就最大一個當然係和合石啦。咁但係和合石咧就1950年開始營運嘅，咁所以咧就有老化啦，咁亦都咧唔係好夠地方用啦嚇。咁因此咧政府都要打算興建新嘅火葬場，咁亦都喺和合石墳場側邊咧都物色咗一塊即係適合嘅土地咧，係作為興建新嘅火葬場嘅，有8個焚化爐同埋4個禮堂嘅喎，呢個新嘅火葬場嚇，咁因為呢個都係政府地啦，咁啊隨時可以即係唔需要徵用地嘅，咁可以隨時都可以起嘅嚇，咁都配合翻原有和合石個用途啦，嚇咁所以咧就呢個土地咧淨係20,000平方米嘅。咁咧就亦都有所謂即係10個人工智能影像分析嘅火化爐。 我想講呢、這個，我想由我講啊，因為好似嗰度樓盤咁樣啊，即係我哋而家都唔係啊。我哋講真咧，即係依家已經開放咗好多啦嘛。我見好多長者，雖然我成日都覺得咧，生老病死係一件。如果是老然之后过身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但其实留意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行坟场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即是很多已经那些往生的。不过我觉得都要积极面对，是不是？所以刚才我听到杨立文讲几好啊，我们新坟场里面有10个具有人工智能影像分析的火化炉啦，跟住呢我们又有具备抽风系统同埋呢烟气净化装置的公共环保这个化宝炉等等。详情听完新闻我们慢慢正面去谈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有先天性心脏问题的早产婴儿，院方为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没有开启输注管的活塞，婴儿其后死亡，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兒科醫生楊超發說，早產嬰兒如果需要輸注強心藥物，代表要靠相關藥物保持心臟運作正常，所以輸注量和保持輸注暢順十分重要。對於今次輸注儀器約50分鐘之後發出警報，認為除了涉及事件的醫護人員之外，護理工序和儀器應用等都需要調查。兒科兒童呼吸科專科醫生譚一祥表示，強心藥物通常需要持續輸注，如果嬰兒血壓低而缺乏輸注強心藥物，嬰兒可能在10多分鐘之後有生命危險。教育局更新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列明學校採購的時候應在報價或者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款，列明基於國家安全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合約。根據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學校人員必須有效防範和制止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學校應運用專業判斷，保持高度靈敏度，審慎評估採購的每個階段可能涉及的潛在國家安全風險或問題。指引列明，若果承辦商曾經或者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繼續僱用承辦商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規劃署向城規會提交文件，建議在油麻地旺角舊區重建推行地積比轉移先導計劃，成立機制容許發展商將某一地盤的地積比率轉移到另一地盤，而接收地盤 而接收地积比的地盘最多可较原来地积比增加三成，而总楼面维持不变。有测量师认为，发展商手头上未必会有低重建潜力的地盘可用作地积比转移，因此估计若先导计划获得通过，最受惠的将会是市建局。政府推出的行业输入外劳计划中，部分名额会用于输入小巴和客车司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运输署将加班应对这类司机的考牌需求，不会影响本地考车牌的学员。另外，政府也计划提升雇员再培训津贴，由现时5800元增至8000元，让希望提升技能或者转行人士受惠更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同埋铜锣湾方向噶啦，车龙就排到去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花园道同埋红棉路上行稍为多车。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湾位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尖沙咀一带而家较为繁忙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口挤塞，车龙排到永安广场。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啦，排到去科学馆对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喺中港城，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海旋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兆安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南区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嘅9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介乎中坎角道同克兰道嘅赤柱峡道，近住赤柱峡道嘅一段中坎角道，近住克兰道嘅一段浅水湾道，同埋近住浅水湾道嘅一段克兰道，到时啦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荃湾的大涌道和荃湾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大涌道通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的支路是会封闭，揸车朋友到时经过要留意指示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迎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第一集的嘉宾，现任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 这个王储啊，他有很多鸿图大计，跟科技都有关系。我就被人拉咗去咧，做去咗嗰啲 committee 啊、board 啊嗰啲咁嘅。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嗯， 我哋咧又翻咁上一年纪啊，系嘛，咁所以咧健康嘅无价，最紧要就系开心同埋健康啦。咁但系始终都有个阶段噶嘛，系嘛，即系一个历程。咁所以我哋头先就讲紧呢一个和合石咧就会增建火葬场同埋龛位嘅。咁啊最紧要就系大家或者佢哋嘅家人啊喺帮佢哋安排后事嘅时候，唔好等得咁耐，有阵时都几影响情绪噶，系嘛。咁，譬如我哋揾嚟业内人士一齐同我哋倾下，好嘛？依家咧有殡仪业商会理事长。啊，郭海邦嘅郭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啊，都想问一下你嘅，其实依家咧政府就话佢会增加到提供80,000个龛位嘅陆续，其实睇嚟嘅情况咧系咪都已经够，还是其实都系紧紧追到嘅啫？要睇下仲要几时真系起到，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嗱，就咁嘅，因为大家都睇到啦，嗰、那个死亡率啦，咁就因为人口老化，咁，就个死亡率咧就已经系开始比往年系。已經增長了很多了，咁其實陸續起的灰位呢，而家暫時嚟講，依一刻政府的配套灰位暫時都仲足夠嘅，係啦。咁但係你話過多幾年後，咁、那個灰位究竟夠唔夠係俾依個市場去做呢，咁其實咧就已經係越嚟越少噶啦。 我都想叫下啲市民大眾有興趣可以打嚟，因為可能好多都話其實都等好耐噶啦。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 1872311，我想補多句，嗱你就咁睇咧，就話數字上都應該夠，但係為何依家仍然啲人要等咁耐咧？政府嗰啲 而家嚟講，譬如政府嘅俾市民去申請嘅灰位啦，有增嘴啦，係啦。咁啱啱就今年就已經係俾市民申請咗有和石啊，香港島又有啦。咁嚟緊嘅話，出年都應該會有和石。咁啊，再過到去2024或者2025年左右，亦都有沙田石門啦，亦都有大嶼山嘅小濠涌啦。咁，個配套嚟講咧。就應該大致上呢兩三年嚟講咧，應該都好充裕嘅。咁但係你話過咗幾年後啦，咁啊，因為呢個係其實死亡係不斷會有嘅發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應該政府有關方面啦，可以再諗遠啲，咁可以再起多啲嘅灰位咧，俾市民去用咧，就會更加好啦。 嗯。咁其實除咗灰個龛位之外，嗰、那個火化服務係咪都係好急需係要增加嘅咧？而家 嗱，而家嚟講嘅火化服務啦，平均啦，香港每日用嘅火化爐咧，大約係150個左右到啦。咁，就應該平均係呢條數。咁喺之前啦，疫情好高温之前，咁政府嘅火化爐咧係去到300嘅每日。系啦，其实即系多一倍噶啦。咁，其实嗰啲火化场咧系24小时营运嘅，已经系我哋叫做其实已经系到一个极限嘅。咁，如果咁我哋因为做嘢可能要谂远少少啊，咁，大家都唔想见到嘅，喂，真系可能会发生有灾难性嘅情况再发生。咁其实个火化场咧未必真系可以应付到香港嗰个情况噶。 嗯，即系你讲紧系几多年之后嘅事啊？呢、這个？ 你讲 即系如果真系应付唔到，你喺目前你话应付得到啦吓， 系啦，暂时我 可以维持几耐咧？呢一个 系咪阿郭生所讲？即系之前我哋好，即系过去嗰三年都好辛苦啦，系嘛？即系一啲以前都试过，我哋见到啲画面咧，系嘛？即系佢哋未处理好嗰啲，即系你意思系话咧，如果冇再一啲突然嘅即系天灾人祸，其实系够用嘅。不过头先阿杨立门就想请教，如果系依家一般正常底下嘅火化服务咧，系唔会出现咗啲唔够嘅情况嘅，系咪啊？ 是可以咁样讲啦，咁而家暂时 經性嘅話都輸唔到嘅。咁、但係你見到有個統計處有個數字啊，可能2041年之後就已經可能每年個死亡嘅人數已經係差唔多近乎70,000或者80,000留下噶啦。咁所以一定要嘅話就係嗰個火化場配套要多啲啦。 咁我想請教一下啦，因為即係大家都年紀大，越嚟越多呢啲相關經驗啦，係嘛？咁我最近都處理過一個個案，其實佢哋好快，不過就因為綠色殯葬啫，即係火化爐係好快有嘅。咁你肯撒灰，你肯用呢啲咁樣嘅方法，但係咪依家雖然有好多教育、好多宣傳，但係一般都唔係太未算太普及咧？ 嗰、那個比例嚟講咧，其實就比啱啱開始推行嗰時咧就已經多咗嘅。我哋嘅經驗啦，業界經驗啦，基本上而家有10case度樣，已經係大約係有2至3嘅家屬都願意為個先人去做呢個綠色殯葬噶啦。咁、那個率即係個比例啦，其實開始多咗嘅。咁當然啦，因為推出綠色殯葬唔係話一時一刻就即刻教育到就即刻做到嘅，一定要係再過一段時間啊去緩衝。系啦，咁先会系市民系适应啊佢个做法咯。 嗯，因为我哋见到咧，政府嗰个文件啊，讲佢嗰个火葬场嘅初步设计咧，譬如佢都会讲啊，除咗一啲植物啊、树木配置，我哋做屏障啦，跟住外观又会融合到周围环境，营造宁静、庄严、人性化、舒适同埋方便市民嘅环境嘅。咁因为可能大家有經驗，如果你真系去过绿色殡葬，你知有阵时咧，佢个感觉系令到你觉得比较绿化啲嘅。即 係 好似嗰啲你反正大家都係最尾，如果你係撒落去啲樹或者啲泥土度，個感覺就好似比較環保啲嘅。但係呢樣嘢係咪都唔會嚟到你哋到人哋要真係假白事嘅時候先至用呢個方法游水嘅啦，係嘛？其實人哋行得入嚟，佢已經諗咗嘅啦，係咪？通常 有幾種情況啦，咁有啲家屬可能或者先人嘅意願啊，已經係咁樣做啦，降低咗，又或者家屬佢哋都好開明，係啦，咁啊好現代人去諗呢個方法去做啦，又或者係喺有啲情況家屬係未決定啊，為個先人係點樣去做呢個嘅骨灰嘅處理咧，咁我哋都會同佢解釋翻啊，有政府有呢個嘅綠色殯葬啦，咁亦都有政府有啲灰位是可以俾市民去申请的，咁亦都会睇下可以俾市民去考虑选择啦。 我又睇翻政府嗰个资料咧，就系话呢一个和合石嘅坟场扩建咧，就要差唔多去到2030年先至即系可以落成，2029、2030啊咁样吓。 系 咁嚟即系而家。仲有成6-7年，咁你覺得會唔會嗰個需求啊，譬如龕位或者係嗰個火化服務，係會去到一個樽頸咧？會即係呢幾年嚟講？ 其實而家即係之前經過一個咁嘅世紀疫情啦，其實我哋都檢討咗咧其實呢個係好大嘅樽頸位嚟嘅，因為佢開火化爐係曾經係開到每日最高峰係300嘅，咁佢24小時運作咧。好彩就係冇事發生嘅喎、如果真係基建上或者個爐期突然間有問題，就全組嘢停曬嘅咯喎，係嘛？咁我哋所以就都同政府或者都反映翻啦，希望真係佢可唔可以啊？而家已經係籌劃緊起呢個嘅和合石嘅想擴建火化場啦，可唔可以再快少少去做呢樣嘢咧？咁咧就會起碼使香港市民會覺得啊，做後事都會心安啲。 另外政府就话已经评估市民对于骨灰龛位嘅中长期嘅需求噶啦，咁所以佢哋都谂紧做啲咩地方。咁我又想请教一下啦，除咗绿色殡葬咧，即系翻内地安葬呢一样嘢咧，其实流唔流行嘅咧，还是大家都系宁愿喺翻香港，所以其实都冇得游说嘅，即系唔同你翻大湾区发展咁样呢啲个情况系点噶？ 喺以往嚟讲啦，疫情未發生之前咧，都係會有過依個嘅市場嘅，係啦，或者家屬或者個先人嘅意願想翻去嘅故鄉去做翻一個嘅葬禮咁樣，都有咁嘅情況。但係經過今次咁嘅疫情咧，咁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改觀咗啦。哦，其實喺香港會好啲，咁香港處理啦，咁變相咗喺火化咗嘅骨灰，香港嘅市場係本地嘅市場係有一定好大嘅市場咯。 因为我都依稀记得嘅，因为嗰阵就系你所讲咧，就系佢哋嗰边即系内地有关方面，唔系你急佢就会，佢哋都好多嘢要即系跟进噶嘛，即系譬如啲车啊等等啊，所以系咪你所讲嘅就系呢啲佢哋觉得要等好耐就即系都觉得宁愿香港容易啲处理？ 是啦。 咁另外通常譬如依家政府你都话、啊、如果按比例呢呢几年嚟慢慢就已经可以处理到咁多㗎啦。但你都真係有好多人话我真係等好耐喎咁。咁目前有啲咩短期嘅方式可以帮到佢哋㗎其实依家你哋市场上。 短期方式基本上而家譬如喺我哋嘅殡业嘅或者有啲骨灰会寄存喺我哋嘅注册咗嘅合法嘅殓葬商呢其实而家嚟讲都起码去咗有五成啊或者六成左右啊咁嘅骨灰已经系可以上咗位嘅。咁剩下嚟呢有啲就系可能有啲家属想啊可能抽到嗰个灰位我觉得唔合适可能再等过。咁又或者嗰个地点唔啱佢又再等过。又或者係要等埋啊或者真係可能再传统啲我想等到啊有啲日子上嘅可能传统啲要扎纸嘅。咁所以会有啲咁嘅滞留囉。其实基本上嚟讲大致上政府现阶段嘅灰位配套俾市民呢暂时嚟讲係足够嘅。 即係话如果佢唔係要择日即係任何日子都可以嘅即係譬如有啲教，即系譬如你天主教、基督教嘅任何日子都可以嘅，但系当然我哋尊重不同嘅宗教同埋冇宗教嘅即系倾向嘅人士啦。所以如果佢唔系要特别择日咧，以你哋嘅经验，其实就唔会等太耐，系咪啊？ 而家嚟讲啦，譬如当家属去申请政府嘅灰位，例如真嘴嘅灰位，基本上由佢过身开始搞埋火化，连申请位啊，连上位咧，其实三至四个月到就已经完成到噶啦。 但我哋睇食环署嘅一啲资料咧，截至五月十号啦，譬如富山咁样，即骨灰龛，如果依家轮紧嘅咧，标准嘅大约系889个，跟住咧上一位申请人到佢获配轮候时间系81个月。 你嗰个系重用位嚟噶？ 佢呢个资料咧就系呢个食环署重用骨灰系啦，嗰个龛位轮候时间，即系你意思系话咧，如果新位唔使等咁耐。 是啦是啦因为重用位是等好耐的因为重用位就是他那座的灰楼是得这么多灰位是啦咁要等先人有的骨灰的迁出了有个位腾空了啦先可以给下一个的先人去入伙咯。 哦简单一点即是如果你不揀位你不揀地点等派其实就几个月的啫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 是啦等真嘴的因为个个月都有申请的。 所以只不过是如果你因为事实上有很多他们的家人有些住近一点因为方便尤其是钻石山我相信是吧即是葵涌啊富山啊这些叫做就算是近一点的位置啦。 近市区的地方啦。 所以都要即教育一下市民即其实不是说想象中真的要等那么久即如果你是没什么求地点没什么求日子其实大约是几个月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是啦因为个个月都有申请的真罪是啦。 好啊唔该晒啊今日多谢晒你先。咁多谢晒郭生啦郭生呢就是殡仪业商会理事长。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十二集孩子聪明由谁决定小朋友的智商究竟是先天的基因已经决定了定是可以后天努力呢 孩子的聪明由父母遗传孩子的幸福却是由父母仔女共同经营。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适度同埋有规范输入劳工系我哋唔能够唔考虑嘅政策。我哋必须确保我哋嘅经济有足够嘅动力向前发展。 政府话本港出现结构性劳动人口缩减，会喺建造业同运输业推出输入劳工计划。究竟对人手不足舒缓到几多？又点回应劳工界就住本地工人嘅关注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请来泌尿外科专科医生讲解阴茎断裂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满都系嗰句啦，我哋大家身体健康啊，不过百事都系要处理嘅，即系如果我哋人生最后阶段，所以就希望我哋可以安排得好啲咯。咁啊，我哋讲相关嘅议题咧，头先讲到和合石嗰边会增建火葬场同埋龛位，咁啊，不如听下咧北区区议员啊张俊伟一齐同我哋倾下啦。张议员你好。 大家好啊， 系啊，都想了解一下咧。我哋依家系有需要，迫切需要咧，就一定要增加一啲龛位嘅。但系喺个区内嗰方面，无论系交通啊等等，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啲咩关注咧？ 现时咁啱啱大会就倾咗呢个关于个火葬场嘅扩建啦，咁都听咗，咁处方都有一个新嘅计划啦，咁就系、无论龛位同埋火葬场都会加啦，咁但系我哋当然担心就系区内交通同埋本地居民嗰、个生活环境啊，同埋啲配套有冇即系相应咁增加啦。咁最迫切就系、其实隔篱已经有啲村民咁啊，山即系和合石山下面，咁佢哋已经因为早期已经扩建过一次噶啦火葬场，咁依家又听到第二次扩建工程咧，佢哋已经撒手零头噶啦，嗰啲村长，咁因为每逢工程最直接就系啲泥头车出出入入啦，好多。嗰啲塵啊，啲都影響好大啦。咁同埋另外，之前佢哋已經經歷咗咁多工程咧，佢哋都即係好多噪音都比較困擾嘅。咁另外嗰度都要有一啲，其實除咗火葬場咧，有啲回收，即係私人嘅回收場嘅。咁嗰度都有啲即係佢哋運咗嗰時都會有時有啲異味產生嘅。咁驚如果火葬場再起埋嘅話，咁、那個異味會。可能會溝埋一齊，咁令到側邊啲空氣就會更加可能差咗啦。咁、第二交通嗰邊咧，對上一次火葬場嗰個擴建咧，咁連帶會有一個粉嶺火車站咧，有個行人天橋會做翻個擴建嘅。咁依家嗰個行得大家都舒服咗好多啦。咁反觀今次呢個擴建咧，反而就局方就只係加。在和合石里面一些行车路啦，咁但系惠及翻居民嘅，好似上次有个行人天桥扩建咧，咁今次又就俾人觉得好似好似冇咩俾翻本地居民本区居民做翻个补偿咯，因为始终和合石已经都颇多呢个嘅殡葬设施嘅咁样咯。 咁但系政府系即系公布呢一个计划嘅时候，都睇过嗰个交通流量嗰个嘅情况嘅，咁亦都有譬如话建造嗰啲新嘅路啊，同埋扩阔翻而家嗰个路啊，譬如话嗰、那个浩然之路啊等等，咁亦都有相关嘅即系交通嘅管理措施啦。咁你哋觉得佢哋呢啲嘅措施系咪唔系好足够啊？抑或喺边方面可以再做多啲咧？ 因为佢哋成日因为。始終火化場呢啲設備咧，俾人感覺都係啲春秋二祭啊，個使用量先會多，咁平時真係極少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政府睇個交通流量就係睇，就係睇呢兩個清明重陽咯。咁平時嗰啲就唔會留意啦，嗰、那個即係嗰啲交通狀況。咁當然啦，你話你有嗰、那個建嗰啲道路加咗係可以應付就係嗰兩日，但係成個北區。未来的发展不是只是应付那两日的嘛，即连带很多在除了火葬场之后更加多的建设的。那既然可能其实预见到这么多人的入来啊，东北发展啊这些，那为什么不一拼更加去即加多一些交通设备呢？那我们因为会上呢，我们区议会主席都有啲大胆嘅提议，就係、可能吐露港公路入嚟粉岭嗰度，可能开一条路咁样入去和石啦，或者係粉岭公路嗰边都开一条路入去和石咁样咯。因为我本身得北南行线，即係出九龙冇北行去元朗嘅线路嘅。咁既然有个工程喺度，又可以咁将来咁多龛位，咁区外嘅市民都会入嚟。北區可能拜祭祀噶嘛，咁不如用呢個做契機去起更加多 可能更加多道路啊，去方便翻市民，咁样更加宏观，而唔系话成日上嚟即系俾个数据就啊，我星星重样冇塞，巴士好够，咁其实我哋扩建系做到嘅，唔会影响交通嘅。 系啊，咁根据你嗰个嘅即系嗰个分析，咁既然政府都已经系就最高流量嗰清即系嗰个清明重样嗰两日。是預計到新增的道路或者改善了的工程能夠處理到即係咁高流量的交通的時候，咁變咗平時都應該很足夠的啦，係咪啊？ 但係因為你要諗埋佢東北發展啊，嚟緊最新已經有黃山村嗰度已經入伙、哦，已經涉及50,000人啦，咁。即系我哋，即系我作为， 即系想去睇埋其他嗰啲有嘅发展，一齐拼去规划咁样。 咁张议员啊，我都想请教嘅，咁会唔会依家咧，佢已经开始扩建啦？你会唔会约翻相关嘅政府部门，俾啲建议佢嘅？例如有一啲改双线双程行车啊，或者有一啲嘅短期可以应对又帮助到居民嘅，你有啲咩建议，同埋有冇啲咩计划约见啲官员啊？ 我谂大会上我哋。嗰、那個意見咧都俾曬佢哋，咁佢哋暫時就話，即係我哋頭先嗰啲大膽嗰啲道路嗰啲，佢哋話會翻去研究啦。咁我哋當然希望係落實到啦。同埋有個位係佢哋爭，因為我哋議員就可能市區嗰邊啦，咁但係鄉議會嗰邊咧，即係佢哋有啲鄉郊位置嘛，似乎佢哋未去拜訪嗰邊。因为那里实际下面已经有条村，那些村长他们都要很多意见，那我想如果那边他们要去埋听埋个意见会更加好、是的，因为我们区议会上已经给了都很多意见了、那里是的。 我想问埋刚才你讲到话就是那个异味那样东西，那现在是不是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来的这个 因为那些废物回收场枕住可能有些收嗰啲胶类， 我唔系话废物回收场，而系嗰个焚化炉啊，嗰系咪产生咗啲异味嘅？ 反而焚化炉依家其实做得几好嘅、 okay ， 因为暂时就未有居民投诉。系啦系啦。 Okay, 好啊，唔该晒你， okay, 多谢晒你嘅关心吓。咁咧，啱啱同我哋倾完咧，就系张俊伟北区区议员啦。咁、其实可能大家如果有经验去过华石咧，事实上系如果系春秋二祭啊，真系嗰啲清明时节，有阵时真系好多人嘅。咁、但系都多谢张议员头先提到一样好好啦，就系、是、因为嚟紧咧嗰度附近都可能有不同嘅发展，咁、就唔系净系计嗰几日。咁所以政府应该都会有听啊张议员同埋不嬲嗰啲嘅不同意见嘅。咁希望听完之后嚟紧嗰几年。当要扩建的时候都考虑多啲因素啦，好嘛？ Okay, 今日我哋自由风嚟到呢度啦，咁啊，听日继续有呢个节目嘅，多谢晒，拜 拜。 Bye bye